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《大侠远去，江湖依旧》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佚名的散文《金庸逝世，笑傲江湖成绝响，人间再无下可行》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阿瑟·米勒的剧本《推销员之死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佚名的散文《金庸逝世，笑傲江湖成绝响，人间再无侠客行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10月30日，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，享年94岁。距离1955年金庸在香港大公报连载《书剑恩仇录》已经过去63年了。侠客道义，恩怨情仇，江湖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见过，但我想他应该是金庸笔下的那样。凡有少年处，皆可读金庸。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，这是他留给时代最好的礼物。眨眼时间，杨过找到了小龙女，郭襄创造了峨眉派，一代大侠萧峰自尽于雁门关外，程灵素将命一口口渡给胡斐，令狐冲和东方不败的爱恨也消失在江湖。金庸曾说，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，自娱之余赋以于人，但也是在他手上，武侠才真正成了中国通俗小说的大类别。他赋予每一部武侠生命，颠覆传统武侠的走向，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传奇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刀光剑影的江湖和21世纪如出一辙，武侠里也有时代变迁的影子。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扎家，一门五进士，叔侄两翰林，书香门第为他浓厚的文学底蕴提供了保证。8岁那年，金庸在书房里看到了《荒江女侠》，从此便陷入了武侠小说的世界。世人总喜欢将金庸和李翱相比较，比起后者的张狂，金庸是温和谦让的，正如他的名字一样，乐哉开绝后，其我亦中庸。他从不写自传，心事深藏，嘴上总是说着无论如何不敢当，我不是写得最好的。金庸有武侠梦，他立志做一名外交官，出将入相，却又不愿被官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。表面谦和的他，其实骨子里是血和肉的桀骜。读中学时，因在漫画上讽刺老师，开口就乱骂人，被开除。后来到了报社，也待不下去。他说，这一生最大的脾气，就是人家指挥我什么事情都不听的。金庸初到香港时，那儿还是一个小渔村，人口不足50万。他还乐观地写诗说，南来白首少年行，立业湘江乐太平。受人邀请，他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小说，将自己的名字查良镛的镛字一分为二做了笔名，开启了江湖之旅。射雕英雄传之后火遍全香港，连邓小平都是金庸的忠实读者。1981年两人在北京见面时， 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读过你的小说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。然后又说，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。此后金庸的小说便在大陆解禁，各式各样的版本被大半个中国的人捧在手上。 金庸能够大火不是因为奇迹，而是他制造了共鸣，让每个人在武侠门外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最高级的传播就是燃烧生命给别人写故事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金庸不在江湖多年，江湖却到处都是他的传闻。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和金庸一样巨著缠身，这些巨著的背后无一不凝聚着他的心血，也影响着大部分人的人生。金庸的存在就是时代的奇迹。比起提笔就是江湖，饮酒就是人生的古龙，金庸笔下的缠绵悱恻和江湖快意恩仇同样令人着迷。多情的男人，痴情的女人，最后都变成生活真实的写照。金庸笔下的每一个人都逃不过情字的纠葛。天不怕地不怕萧峰，聚贤庄面对天下人的围攻时，只是说，我乔峰要走，你们谁能拦我？而唯一一次有聚义，是他一掌打伤阿紫，抱着他在长白山寻找续命的人参时。他虽然向来天不怕地不怕，但这时茫茫宇宙之间似乎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，也不禁颇有惧意。倘若真的只是他一人，那也罢了，雪海虽大终究困他不住，只是他怀中还抱着个昏昏沉沉的小阿紫。被大雪覆盖的森林了无踪迹，而自己怀里的女人奄奄一息。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再重逢，16年生死两茫茫，一句轻描淡写的过儿，什么事不痛快了，就如两人从未分别一样。杨过说，龙儿，你容颜一点也没有变，我却老了。小龙女说，不是老了，而是我的过儿长大了。平平淡淡的对话，实则刻骨铭心。 都说射雕英雄传里黄药师是一个狠心的人，为了不让女儿和郭靖在一起，他每次都从中作梗。因为徒弟的背叛，他挑断徒弟经脉，将他们逐出桃花岛。然而黄药师的真情实感又有谁能懂？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徒弟重新站起来，他花了半生研究旋风扫叶腿，江湖情义重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黄药师做到了。为了自己的女儿黄蓉，他违背誓言走出桃花岛。就算梅超风背叛师门，但是在他落难的时候，黄药师还是救了他。黄药师一生不受束缚，行走江湖，武功绝顶，他的身边有无数女子为他倾倒，但偏偏是冯衡让他一生沉迷。冯衡难产去世之后，黄药师打造了一艘花船，用来和他一起长眠海底。每当黄药师心情郁结的时候，他总是一个人走到墓室里待很久，和自己过世的妻子阿衡说心里话。黄药师居住的桃花岛与世隔绝，素颜至极，这里的每一株桃花都是他亲手所制。他花了一辈子时间去打造属于他们真正的爱情，也守护着自己曾经的梦。一个能够善待世界的人，世界也必定会善待他。人活到一定境界，就是黄药师这般，不给任何人增添烦恼，善待这个世界。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胸中有片海，眼里有明月，对待爱情执着认真。在那个杏花疏影里，他独自站在幽篁台上吹箫到天明。真正的人物都是在江湖上大闹一场，然后悄然离去。文人才子多风流，在世人眼中他们都是狂浪的，金庸也不例外。1957年，金庸从大公报辞职，加入了香港长城电影公司。为了著名影星夏梦，金庸曾说，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，我想她应该长得像夏梦才名不虚传。但不管他多努力，两人终是有缘无分。从此以后，他笔下的女子